莫测。 而这个举动是为了防止打破价格体系。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消费贷、白条、花呗，哎，这儿怎么还开了一个美团月付？ 本月花钱，下月支付，但你要一旦忘了，小心你的征信记录。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险遍地。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怎么就这么难？ 2021年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清楚挣钱，明白花。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新动力，智慧引领财富，欢迎各位锁定收听，这里依然是雪染在早间守候大家，各位早上好啊。今天的限行尾号是4.9，相对来说车稍微多一些啊，提示大家小心驾驶，别着急。下面的时间还是来持续关注一下咱们宏观方面的一些资讯啊，来关注国家统计局的消息。国家统计局是最近呢公布了全国夏粮生产数据的一个情况。那个夏粮数据呢显示，2021年全国夏粮的总产量是2916亿斤，14582万吨，跟2020年相比是增加了296.7万吨，增长2.1%。其中呢，小麦的产量是2687亿斤，比2020年增加了2%。也就是说，咱们2021年夏粮播种的面积恢复性增长，单产逐步提高，夏粮喜获丰收。来关注银保监会公布房地产贷款增速降至10.3%，继续低于全部贷款增速。这是昨天银保监会统计信息和风险监测部负责人表示的情况啊，说6月末呢，银行业不良贷款余额是3.5万亿，较年初增加了1083亿，不良贷款率是1.86%，较年初下降0.08个百分点。银行保险机构流动性总体保持平稳，商业银行的流动性比例是57.2%，其中保险公司经营活动的现金流稳定增长。那高风险金融机构得到了一个妥善有序化解，中小机构的改革化险工作也在稳步进行当中，影子银行风险持续压降，委托贷款信托贷款较年初减少了8000多亿。另外还会坚决的防止资本的无序扩张，强化平台企业金融业务的审慎监管。那目前的房地产贷款的增速降至10.3%，继续低于全部贷款增速。再来关注一下降准啊，降准的消息呢已经在市场上问世有一周左右的时间了。那今天呢，全面降准是将正式落地。那昨天央行也回应了一个全面降准的情况，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孙国峰昨天表示，将会在今天执行的降准是货币政策回归常态之后的一个常规的流动性的操作，稳健货币政策的取向没有发生改变。那关于中美货币政策的分化，孙国峰也指出，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的背景之下，各个经济体之间的经济金融都是相互影响的，但是呢，由于疫情防控和经济恢复存在着一个时间差，因此美国货币政策和中国货币政策有着不同的操作，这也是正常的现象。 再来关注一下二级市场啊，来看一下昨天的股市的收评情况。昨天呢，指数处于一个调整状态，创业板指全天都在围绕着平盘线附近有一个震荡效应，沪指呢回落跌幅将近1%，两市成交额连续10个交易日突破1亿，像医美、医药、医疗等等都是全线走高的，成为昨天资金的一个避风港。那以锂电池为代表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个股领跌市场，军工、银行、光伏等等这些板块都是表现比较弱的。那个股方面呢，十大盛华在午后跳水封跌停板，那对于整个锂电池板块的情绪影响都有点大，同时呢加速了板块的恐慌，资金也不断的出逃，板块当中有10多个股票跌幅超过9%。市场题材进入一个空窗期，资金呢开始博弈可转债，盛路转债、黄河转债、广电转债等等都独立在其正股之外出现了一个异动。截止到昨天的收盘，沪指微跌1.07%，报收3528点，深成指跌幅0.88%，报收15056点，创业板指跌0.75%，报收3488点。来关注另外的一个概念啊，全国碳市场。那最近呢，多位业内人士确认，本周五上午，也就是明天上午，全国的碳市场将会在北京、上海、武汉这3地同时举行开市启动仪式，随后呢会开始第一批的交易。那业内人士也预计，全国碳市场的初期交易价格是30到50块钱每吨，略高于试点地区的一个平均价格。另外，由于全国碳市场第一年的供需较为平衡，预计初期市场的一个交易量不会很高。下面把视线转回北京，来关注两条北京的消息啊。首先来关注一下我们北京的宏观经济的一个情况。根据市财政局公布的财政收支数据显示，今年的前六个月啊，全市咱们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是完成了3254.4亿，增长15.3%，自3月份起已经连续4个月保持两位数的增长态势，完成年度预算的57.6%，超时间进度7.6个百分点。继续来关注2021年我市的最低生活标准保障的一个提高情况。最近呢，来自市民政局的消息，经市政府批准，本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由家庭月人均1170元调整为1245元。调整之后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于今年本月正式实施。截止到今年的3月底啊，北京市是一共有城乡低保对象66245户，110212人。那本市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调整，主要是以统计部门提供的本市居民基本食品费用支出和其他生活必需品费用支出为基础进行的一个测算，综合考虑了物价指数和社会保障相关标准，还有疫情的影响，也兼顾了区域发展差异，顺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 来关注目前朝阳区的第三方预付费资金监管平台正式上线。这事儿之前咱们跟大家提过很多遍啊，包括像现在办美容卡呀、健身卡呀，都有一个七天无理由的一个冷静期啊。那同时上线的还有一个这个叫做预付管家的第三方预付费资金监管平台。那目前呢，朝阳区的总体监管企业是达到了486家，监管的资金总额超过了28.8亿，涵盖了像教育培训、美容美发、体育运动、洗车、餐饮、儿童游乐、洗染等这些行业领域，基本上把咱们日常生活所覆盖的、所需要的那些行业都覆盖进去了啊。那今年6月份，全区的预付费式的消费退费纠纷诉求的环比量是下降了20%。那朝阳区的相关负责人也介绍说呢，朝阳区相继推出了预存宝、预付管家等等资金监管平台，既能保持预付费模式的一个优势，又能保证资金的安全。预付费啊，本身是一个增强消费粘性的双赢模式，消费者呢充值可以享受折扣，企业也能增加利润，本身这个模式是没问题的，就看后续的有一些售后，比如说商家如果经营出现问题，这个资金能不能监管好啊。那现在的这样的一种预付管家、预付宝的试点模式就提供了一个实验的办法。来关注几个上市公司发布的半年报。继酒鬼酒之后，本周山西汾酒、舍得酒业相继发布了自己的半年度业绩预告。这三家白酒的上市公司业绩均预喜，也就是说预期是比较喜人的。相关的证券公司也指出呢，受到疫情的影响，去年白酒行业的业绩呈现一个前低后高的一个走势，给今年的企业业绩带来了一定的基数性的影响。去年如果低，那可能今年上半年的预期的增长，相对的增长同比就会高一些。去年后半年业绩比较好，那今年下半年的一个业绩的增长相对来说压力就比较大啊。再加上今年上半年白酒消费有一个比较好的回暖，今年的白酒企业上半年业绩增长呈现了大幅走高的情况。那受到基数的影响呢，下半年的业绩增速回落大概率啊，是会由市场对下半年的一个增速回落是相对来说有点担忧的。所以从最近的大盘也能感觉得出来，资金从白酒板块的流出相对来说较为明显。来关注一下电视，不知道今年上半年咱们有没有朋友给家里换过大屏的彩电啊？大家应该都知道，我们说了半天芯片紧缺的一个问题，那很多个产业都面临了芯片短缺的事儿，比如说汽车啊，比如说彩电，比如说显卡等等，这方面各个硬件厂商都为芯片的短缺在发愁。那根据第三方的检测数据显示呢，今年5月份国内彩电市场均价是上调的，线上的均价相比去年是同比上涨了，大家猜猜有多少？居然这个数字有42.4%啊！是能感觉出来彩电一直在上调价格，但是这么一比，还真是没少涨。线下的均价呢，同比上涨了将近30%，这个数字是29.2%。那行业的报告显示，彩电涨价潮当中，中小尺寸成本的上涨压力是更大的，而像65寸、75寸这种现在家庭平均的大屏彩电的这个尺寸的涨幅则相对来说较小。家电第一渠道的苏宁透露，疫情至今，75寸及以上超大屏彩电的销量啊持续增长，尤其是涨价之后，中小尺寸的低端产品的价格受到了限制，而75寸以上的彩电产品的数量不断增加，消费者也更倾向于购买那种一步到位的超大屏彩电。而到了7月份，大屏彩电的均价继续维持了增长的态势，给智能投影带来了一个巨大利好。这事儿其实也好理解，小屏的也不便宜，大屏的没贵多少，我干脆就一步到位吧。另外从厂家来看啊，大屏的彩电的 单价相对来说更高一些。那在芯片短缺的情况下，我肯定是要把芯片优先供给给那些售价比较高、销售情况更好的一些产品啊。所以不知道大家现在对于彩电的刚需情况是什么样的，也可以在我们同步开放的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跟我们大家一起来互动一下。最后一点时间来关注两条跟互联网企业有关的消息啊。首先来关注一下 B 站，B 站官方微博昨天是发布了一条消息，说7月13号晚上，有很多朋友可能已经发现这个 B 站是瘫痪了。那 B 站呢表示对7月13号晚上的那个崩溃啊表示非常的抱歉，还表示会赠送所有用户1天大会员。再来关注，昨天晚间有消息人士透露了一条消息啊，这个消息的内容呢有点让人震惊。出于对反垄断审查的考虑，腾讯和阿里巴巴逐步考虑会向彼此开放各自生态当中的服务。比如说啊，给大家举个例子，什么叫互相开放呢？初步的计划是包括在淘宝当中引入微信支付，在微信当中引入淘宝小程序。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发现啊，如果您在微信当中向自己的朋友发送像淘宝链接这种网址，是绝大多数都会被折叠的。同时如果你直接点是点不进去的啊，这之前的生态这个封闭是做的比较严密的，那未来有可能逐步这种情况会得到瓦解。腾讯和阿里的竞争呢，长期以来波及到了诸多的互联网服务，比如说在打车领域，早年有滴滴快滴大战，对吧？那在电商领域形成了像京东、美团为代表的微信支付体系和以淘宝、饿了么为代表的支付宝的体系。那今年的4月，阿里系服务盒马集市是开通了微信小程序，而年初也有消息表示说，阿里巴巴向微信提交了开通闲闲鱼和淘宝特价版小程序的申请。这样的一个算是握手言和的开始吧。昨天也是受到这样的一个消息的影响，阿里巴巴的股票直线拉升。最后一条消息，咱们来关注一下全球的咖啡价格。今年啊有点特殊，由于全球最大的咖啡豆生产国巴西正在遭遇百年以来最严重的一个干旱，所以导致它的咖啡豆产量是骤然发生了变化，也就是递减了。全球咖啡的价格呢，目前受到这样的一个消息的影响，正在不断的攀升。根据美国农业部的数据，巴西今年的咖啡总产量预计会出现03年以来最大的一个同比降幅。其阿拉比卡咖啡豆，这个熟悉咖啡的朋友都应该知道，这是巴西生产的主要品种。阿拉比卡的咖啡豆的产量啊，预计会比去年减少将近1500万袋。根据有媒体报道呢，目前现在美国咖啡店的咖啡平均价格是4.5美元，而5年前的价格是3.85元，涨幅接近17%。不知道最近有没有朋友买了咖啡豆，如果您买了咖啡豆，也可以跟大家说一说跟之前买的价格是不是有明显的上调啊。好的，各位，这就是我们今天全部的资讯内容。以上消息是来自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经济参考报、北京日报、北京青年报以及千罗网。主持人徐冉代表编辑，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我们会邀请一位嘉宾啊，跟我们电话连线，聊一聊最近的大盘表现。 CPI、PPI、PMI， 这都什么呀？ 理财产品这么多，我都挑花眼了，怎么买呀？ 看不见的手每天如何操纵我们的日常生活？ 答案哪里找？ 从三餐到理财，从置业到创业，2021年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咱们一起小财大用。 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新动力，智慧引领财富，欢迎各位锁定收听，这里依然是徐冉在早间守候大家。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互动和访谈的一个话题啊，跟这两天的大盘表现有关。我们可以从刚才的资讯当中听到，大盘呢已经连续十天交易额是突破了万亿，基本上都是在下午开盘没多久的时间，也就是说至少比一万亿还要更高一些，有一天达到了14000亿左右啊。所以从成交和活跃指数上来看，最近的大盘是比较活跃的。之前我们也一直跟大家说，这个光看涨跌啊，从短期内是看不出来大家的赚钱效应与否的，但是呢，市场活跃就要比市场死气沉沉要好很多。那这两天大盘呈现出来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特点？未来后市走势会如何呢？最近表现非常亮眼的新能源汽车，比如说刚才我们有很多朋友啊，我看我找一找啊，酷酷这位朋友说，哎呀，我买了新能源，已经让我的投资翻了一番了，只可惜买的比较少，就买了几千。最近啊，新能源这个概念确实是表现非常不错，那日后还是可以长期持有吗？还是说现在可以先落袋为安呢？今天我们都跟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相关的话题啊，包括还有很多朋友可能买入的医药医美等等啊。今天跟我们一起来讨论这个话题的嘉宾依然是大家非常喜爱的我们的老朋友，来自新时代投资证券的首席投资顾问申瑞老师。欢迎申瑞老师，您好。 徐冉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现在我们来聊一聊跟大盘有关的事儿啊。申瑞，你怎么看这两天，也不只是这两天，近十天啊，大盘首先成交啊是相对来说比较量比较大的，但是呢，大家也看得到这两天哈，由于降准这个消息的落地，今天是7月15号嘛，这个全面降准是从今天开始是政策正式落地的。这消息面上，宏观货币政策的叠加，包括各个概念上的持续增长以及逐渐分化，大盘呈现了一个什么情况呢？这两个问题您都分别给大家回答一下。 好的。那么实际上啊，正如刚才这个嘉宾所说啊，现在这个市场呢，实际上一方面是成交量很大，那现在在高位一直在盘整，并且呢，有些公司来说分化不转前期涨得比较高的啊，像刚才人说了，我拿着新能源，对吧？但是昨天电池跌得不少。 对。 那有人说了，我一直拿的是保险，拿的酿酒，又最近好像一直没有涨，甚至还是一直往前跑。这什么情况啊？实际上我们一定要注意啊，这个。到这个位置一定要清晰它是一个什么状态，是一个市场整个投资逻辑发生了一定的转化啊。那么这个投资逻辑转化它分为什么呢？首先第一，我们从大的基本点来看，中国现阶段从去年下半年开始起可以说是独占鳌头，在全球经济的这个相对比较萎靡啊复苏疲软的状态下，中国经济绝对是非常棒的。特别是我们对上的上个月6月份的这个社会融资啊，就整个贷款额再次出现提升。那之前认为说中国已经发展速度没那么快了啊，就是已经持续4个月的以上是贷款额度逐步下降，但是6月份又上来了，也就是说经济数据更好一点了。这是一个很有意思，就是我很好的一个看点，就是我们整个来看的话，现在数据是很好的 ，PMI 数据一直是在50以上。那么在这种状态之下呢，中国是什么极具相应的吸引力啊，并且在这个过程中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外资流入啊，不管是 QF 也好，还是北向也好，那么实际上数量非常多。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以偏股型基金为首啊，就以股票型基金或者说偏股型基金为首，是上万亿、几万亿资金也是往股市里流。不光是现在这央行的降准，实际上这个降准它是全面对整个金融体系。那这4000亿还有10000亿，它有多少能流入股市？我们说还在看。但是我现在说的实实在在往股市里跑的。比如说现在的成交量资金量是越来越大，并且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上市公司也多，然后公司基本到现在也是大量前期上市都开始逐步的全流通，对吧？然后又解禁，所以说成交量一上来，再加经济数据好看，那么业绩好，所以现在整个的量就起来了，这点是一定要注意啊。我们经常说，哎呦，申老师啊，这个10年差不多了，中国3500点 A 股就没涨，对吧？7、8年了没涨，但是问题我们说股数多了，成交量大了，其中的个股涨得很多，哎，这就回答第二个问题，就是中国股市什么地方？因为它是一个大规模快速的扩容，所以你好像觉得它很平，但实际上这滩水是越来越大，越来越深，好像湖面是比较平静，但实际上里头是越来越波澜壮阔，资金量越来越大，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看，这几年就什么，谁站在风口上，谁就能飞上天，就像头两年啊，是不是？ 这两天大家看，刚才我们提到的有一个板块的一个个股，那股价是蹭蹭蹭蹭蹭， 没错没错， 对吧？ 哎。 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的话，我们就要注意市场现在的核心是什么呢？核心是把握这个行业，把握的是一个细分点，就是哪个点它现在是盈利预期强势。比如说看今年有没有翻倍的，上面太多了，刚才说新能源对吧，说现在的这些资源股啊，黑色系、煤炭、钢铁、有色，最近小金属，对不对？以及我们说的三代半导体，那涨的它都是平均一倍或往上。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的话，我们就一定要注意，就市场现在的这个逻辑是非常清晰的，就是你有没有这个三方面动能。第一，有没有收益的能力，对吧？你得赚钱。第二，在收益之下，有谁给你是赋能？谁啊？政策赋能，对不对？就政策有带动。第三是什么呢？市场还得有本身的需求啊。原来我也很喜欢，现在政策在于赋能，在于便宜，那我更愿意去消费了，更愿意去买了，对不对？所以它是三方面的状态，本身你就还不错，然后政策又给你，然后底下还有需求。比如说现在可以看到，当半导体硬件这一波啊，已经是在相对高位之前调的时候，你看什么新概念开始往外蹦了？比如说像碳中和，对吧？比如说像新能源汽车，实际上这两天新能源汽车它结束没有？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像欧洲挺有意思，说是现在要提前了，以前是4-5年还是5-5年，现在变成3-5年了，就全面取消这个燃油车，对吧？就家用轿车、燃油车全部都变成新能源，甭管是这个电池的，还是烧氢气的，还是其他什么的，反正是要往这儿改啊。那现在动能是更加强劲，这一点就是一定要清楚，市场的这核心点是非常典型的啊，就是在这一块。并且我们可以看到，最近看我国又政府又发文什么，比如说数字货币及网络安全，这俩是一起的，对吧？就是软件，实际上在之前的话涨的基本都是硬件，半导体、元件、芯片啊，都是芯片这一块，三代半导体这一块，对吧？但是你硬件之后你一定得赚钱啊，一定得到最终消费者，所以这个时候看这个逻辑非常简单，从硬到软，就是到应用端，比如应用软件。那么应用软件实际上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一块啊，比如政策推动的像网安啊、网络安全， 嗯 啊，就是这个比如杀毒软件啊、防火墙啊，还有什么就是这个数字货币啊，就是数字人民币啊，大家都知道这个吧？现在是大面积还在推， 嗯 啊。那么除此之外，我们说还有是哪个行业在这个应用端已经开始出现大幅度盈利了呢？5G 通讯，因为从2019年的商用以后，实际上在2017、2018年那时候大笔投入，2019年、2020年、去年也在投入，没有怎么赚钱。 对， 你知道到今年的时候，很多企业就我们三大运营商啊，联通、电信、移动。啊，基本上现在报表和预期都很好，就现在整个开始在回收资金，开始盈利了啊！你现在看京东啊，都在用5G，特别是已经在工业上、工业互联上啊，在我们说民用的这种什么，比如说大家现在啊，在北京就是大部分的这个三甲医院，你都得网上挂号，对吧？你的好多病例都在网上，那原来我们全拿着本本，对吧？顶多是拿张卡啊，那现在看都是在做这，全是互联网云端，那都很多需要的是 5G 和相关的这个什么光纤呀、啊，这样一些通讯。那现在已经是全面在应用啊，所以说大量的这个回笼资金，也就是大量在盈利状态破正。所以说这些现在正在受到什么市场正强势的这样资金的去关注和它的去挖掘，这就是市场的一个核心点，对吧？那现在市场核心点什么？就是一定注意，它实际上就是分为两个自然因素。一个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复合因素，就是有本身业绩，有政策推动，就未来的发展，比如说像那个 5G 啊，现在盈利啊，有应用软件端呀、啊，比如新能源汽车、啊、那还有什么呢？叫自然因素。自然因素什么呢？就是涨价。那想都不用想，现在就是只要你这形成了这个社会，甭管是供需关系啊，还是国际经济这个市场的一些影响啊，反正就涨钱了。啊，到咱老百姓，到咱听众这儿一听就是啊。前两天我开车啊，加一箱又贵了。 嗯，没错，涨了。嗯， 这就是直观的，就是直观的、嗯，非常直观。那么在这过程中，往看涨价它动能一直延续没有？有啊，比如黑色系、钢铁、煤炭啊、有色，现在是原油。所以说，在这是之前我们也写，包括我在公众号也写很多这些东西，什么比如化纤呀，比如现在的石化呀，特别是这两天看政策又推出来，要积极的扩大国内的这个农业啊，特别种植业、种业等等。但是它种子反应没有太多，但是农药化肥那反应很强烈。为什么？你上游的煤化工、石油化工，那全的原材料都涨钱。 嗯， 你在推农业，那它首先是就是白出来啊，同一概念之内 A、B、C， 那你是不是这个 A 你赋能挣多一点，你的优势挣多一点啊？你 B 差一点 ，C 可能你就是只有这一点，那你反应肯定会差一点。就公司要评定说我提及，那你是办公室主任。他是副主任，那就是那个车长吧，对吧？他也是这么一情况，虽然都是要提你们几个，你们都做不错，但是也得看 谁在上头，谁在下头，所以市场的反应是比较清晰的。对，越到现在一定要注意啊，包括机构包括资金的选择，实际上我们不要考虑太多，就很多投资啊就觉得这市场啊好复杂啊，一说这个技术图形啊，一说这分析好复杂，我告诉你都没那么复杂。作为一个机构投资者或者作为一项目投资，他的观点就是什么，你能不能给我挣钱， 对， 那这企业有没有这个发展预期就完了，对不对啊。你就这么说，我这两天跟他们聊天，我说你说你理解不了这企业怎么挣钱，我告诉你就仨字，德智体。 德什么什么，您再说一遍。 就跟咱上学那会儿学的似的、啊、 德智体是不是都发展全面是吧、 啊、对，德智体那什么意思，什么叫德，什么叫智，什么叫体，德是政策、 嗯、 啊，智呢是你现在的这个本身的也盈利啊，体呢就是这市场需求，实际上就这么简单的事情，这就是三点，你找对没问题啊，你只要是这个所谓正确思路就可以了。并且在操作的时候，作为一般投资者啊，我想说一句话，你学那么多技术没啥用、 嗯、 什么意思呢，你下跌过程中啊做所谓的这个反向T啊，下跌中的这个叫解套，你凭什么被套，下跌中本身就不是好事，你参与什么，还叫什么底部布局，你一布局你猴年马月了，有时可能三天，有时可能三年，对吧，那你知道他什么时候布局进去啊，所以你看市场无非就是什么横盘下跌上涨，你就找这个德智体好的， 你就找这个大势、 哎、 是吧， 就先找德智体好的什么意思、 嗯、 政策有没有，比如最近我们说这个碳中和对吧， 嗯， 然后它的哪个业绩好，然后市场需求，那之前的时候在今天三月份刚推出碳中和时我们说了率先动的是当然比较直接什么电能啊环保啊，我说后边一旦出现这个交易所的时候，谁在交易所里有相关的啊涉足，那肯定也有一波时间短期，那这两天有些公司呢参与碳中和这个交易所的那瞬间拉一下，但是在之前五月份以后就没下跌过， 嗯， 就是这些东西你们可以去选，就是比如说举简单例子啊，包括我说的这个新能源啊，特别是资源类，五月份当然咱们也聊这个问题，我说这个时候要注意后边自然的到七八月份以后这黑色系见顶，因为库存大了， 嗯， 你的这个利润薄，后边需求是少的，但是谁可以延续小金属啊，重点当然说了什么稀土啊锂矿钴矿还有钨矿，它这一轮之前没有怎么动，一下因为 A 股有一个特点啊，刚才我们说什么，它是一个扩张期， 嗯， 啊，还是一个快速扩张期，所以你可以看它的海平面或水平面， 嗯， 十年有的时候都不带动啊，指数基本没有几百点的上涨下跌， 嗯， 但是里头的波涛汹涌，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呢，我们一定要注意 A 股有一个非常大的核心特点，什么，就是80%的盈利是在20%的时间所完成的。 啊， 一定要注意啊！一只个股的上涨，比如说今年涨了一倍，很少有股票是从年初涨到年尾，特别少。绝大部分说涨得比较强的，就是其中一个月、俩月，腾腾腾腾腾涨完了。 对， 这就是 A 股特点，所以 就把一年的活儿都在一两个月里边就干完了。 对，那话叫什么？一年不开张啊，不开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 那咱们得拿得住这脉呀、啊，对吧？ 不是拿的，对，所以你看我现在讲的这东西就是 要德智体全面发展，是吧？ 对，德智体的好的品种，并现在应住跟着政策预期，怎么样算真的？你一定要找到这些核心，像我们之前一直每次都在写这样一些方向，就很典型，很简单。我不说了吗？两个边自然因素涨价，但凡是涨价的，你找找都能做。啊，这是市场很简单，你涨价就能挣钱吗、 嗯、 第二点就是综合性的，综合性刚才我也说就是德智体得好，并且现在是在右侧往上去、 嗯、 所以说在这个状态之下，我们说现在市场后边还没有啊，刚才我们说那几项都是有机会的，并且现在市场依旧在延续，并且这延续一定注意它是分两类、 嗯、 啊，就是市场现在实际上到七月份，现在之前我们一直在说，包括我一直在写，我说今年跟去年很类似，在七月份创造这个部分板块的新高，比如创业板、车创板啊，年内的高点打出来以后进入震荡，然后呢分化个股可能持续上涨，但是指数很难再涨啊，现在来看的话也是这样的情况，虽然昨天晚上啊这个对保监会、银保监会对保险投资啊房产一些对吧，然后呢现在看中报说银行的影子和表外下降了20%，并且整个盈利在六月份开始有所好转，但是你看它顶多在加上间降准，你是不跌了而已，就护住盘了，你真的能说这低价低估的优质蓝筹现在就开始一骑绝尘，又开始新的一轮征程了吗？没有，它顶多是下坡路滑梯坐到底儿，现在底下得歇会儿。 嗯， 那你现在做什么呢？你发现现在做的无非是两件事：一个延续前期的这种绝对强势，比如涨价的，比如硬件的，那么它会出现分化，因为涨到这个位置肯定是有些跑不动了啊，有些还能涨，就是找龙头，这是找传统已经上涨的龙头仍然不下跌的，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就是什么呢？找这些龙头的扩散，横向扩散，比如说新能源。对吧，那新能源主要说新能源汽车，但我们说今天还有亮点就是碳中和呀， 对吧？那碳中和所相关的这些也有涨价，也有业绩好，但是也没涨遍，特别是四月份我们调了一顿啊。另外我们可以看到像五G不用说，调了一年多了， 嗯 啊，从去年下半年一直在调，现在来看我大规模优质品种都在底部啊，然后看看业绩，看看政策，看看这个市场需求，你用不用五G手机啊，对吧？多少人现在换这东西啊？所以说你看这是一个看点。然后我们说软件，国家又有政策，然后软件更不用说，跌的比硬件惨多了，到现在没怎么起来。为什么？因为智联一直在亏损，现在大量的是软件什么是叫扭亏，叫下半年预计扭亏或者预计什么减亏，都是这样一个状态，还不是一个大面积盈利的状态。 嗯，所以刚才这个用您刚才这德智体三个字的话，可能就是这个稍微短个腿儿，对吧？ 那不是，它就属于什么？就是这个五十分的学生突然能考到六十分以上了，那你是不是得鼓励啊？ 原来是这个意思。 哎，对啊，德智体你不能说光找这九十五分以上的，那底下学生你不管了 啊？也就是说，矮子里拔拔将军是吧？ 不是，你得修正上来，你有潜力啊。这市场就是没有永远下跌的，也没有永远上涨的， 嗯、是 对吧？您跌到一份上，您又退不了市，你业绩不差，嗯、那总得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吧？ 嗯嗯， 是不是？那总得是下半年有点这新挖掘，我不能总远在招招山涨上一路往上冲，冲到最后全往下跌，跌，跌透了啊，全赔在里面，麻烦了，那不可能。 嗯， 所以这是市场的一个点，所以现在是两个核心点，一个就是延续上半年的这种强势，但是分化啊，涨价为首，对吧？不管三代半导体，三代半导体也是主要涨价，因为供需关系问题，现在整个涨价。然后资源类品种更不用说了，甚至说下沿的，像这化工类品种也很典型，对吧？那么另外的话，就是我们说的这些强势品种的外延，比如说你对应的这个碳中和。 说到强势品种啊，我们现在就是有听众问了1128，我觉得这个问题问的特别好。他说：“你看啊，刚才我们说了，上半年有一些业绩表现不错的股票，一直表现着比较强势，以创业板为首。刚才我们说了，创业板可能已经冲高到一定的程度了啊。还有很多朋友说它表现比大盘还要强。然后呢，今天大家问的比较多的，一提到比较多的是银行证券。银行证券咱们先暂且按下不说啊，它不算是新兵了。”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两天比较奇怪的一个走势。很多朋友在问说128说为什么上证50的走势那么疲软呢？哎，最近我看很多朋友都在说，因为其实对于很多对股票觉得说我不是特别会买的朋友来说，他就觉得我就买大白马，我就买上证50，我要不买指数，对吧？我要不就买业绩表现一向比较强的那些。哎，您怎么看呢？ 我来给大家用几分钟稍微解释一下它的一些核心问题吧。 好嘞， 那一定注意，它是有几点核心问题。第一点核心问题，近期的政策都是保护核心的小品种的直接融资和资金偏现，它这次降准也是主要针对中小企业、民营企业。然后融资呢，上市我们可以看，最近每周都有十只左右的 IPO， 有多少是主板的，有多少是双创的，啊，大家一看就能看得到。这就是什么政策的引导和市场的这种资金，因为现在市场规模太大了，每天都上万亿。 对， 那么实际上来说，这些小品种稍微还小一点，好做，政策又强一点，业绩本身又不错，你看是不是？这是我们说的德智体。所以说现在小品种是这么一个上涨。 嗯， 然后再说大蓝筹，大蓝筹的问题什么？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中，特别是近十几年，我们这上到什么行业可以说是我们老百姓最佳的致富之路呢？一般老百姓买房。 对，买房， 没错吧？ 嗯， 哎，十几年的时间，那我问，这积累了多少风险？并且从几年前，从2015年的时候，你看大规模的这种风险，其实特别到2017年的时候，当时这个什么，就是这个叫做什么保底啊，就是那个收入啊，就是那利息啊，一定会给的。这个你看也取消了，对吧？ 啊、 就是现在来看的话，你现在都没 刚性兑付 啊，刚性兑付，对对对，不好意思，我这突然卡壳了，这已经不用这词儿了。 对， 那是不是也取消了？ 嗯， 那么在这个状态之下，他今天的公布什么，一直在去做表外的清除，一直在做影子银行清除，一直是什么，在这个时间释放流动性，就是防止进入到房地产等这样的一些以之前的泡沫过大的。所以说，你说为什么这些产品是回落呀？为什么说这些金融产品回落？首先，他们金融产品原来都是靠大水漫灌也好啊，靠钱堆的也好，他做的一些所谓东西，这是怎么说？业绩做出来了，但是内涵的风险也很大。明白吧？就是说，它的这个坏账，就是可能出现，比如我借100人钱，那可能有20-30人还不上钱， 嗯， 对吧？你看过去的时候，比如对清除 P2P 啊，什么互联网网金呢、啊？它今年的时候最典型上半年，对吧？某金服啊，对吧？是不是被停 IPO 了？是吧？是不是这情况？那不就是因为这些问题吗？所以说他们是在什么还过去过快上涨的债， 嗯。 啊，这是它的一个核心。所以你看这次它公告的数据好的好在哪儿呢？首先第一个就是什么，就是这个银行的这个表外 影子这一块也去到20%以上啊，还在快速去，什么去到50%了？到今年年底或明年，我告诉你，那就是一轮什么大的底部的机会，并且它什么跟随它的业绩稳定和上行，因为它整个规模涨下来，并且在明年甚至到后年，因为明年2022年冬奥会，我们真正开始用什么数字人民币的时候啊，开始更多推广的时候，再有2年到3年，我们很多时候发工资都是拿着数字货币的时候，你看呢，银行这时候也完成它什么叫金融数字化。网金互金的这种转型和升级，那么把之前很多的这些什么可能大面积还要关一些是门市呢，你不要以为这肯定后边可能要关的，未来3-4年、那这个时候它就轻装包袱，然后又发展又好，那可能又是一轮大机会，所以这个时间线它是一个变革期， 明白了。 所以在这种状态下，你会发现一个核心问题，就是50虽然跌得多，但指数仍然在上行，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的经济数据好，但是你那个是在还债，但还债呢不是什么，不是无序的，不是像欧美市场是一说就像那2006年的美国啊金融危机崩跌了，我们不是，我们有非常好的这个体制，有非常好的这个什么控制能力，所以你看它是缓慢的柔和的把这事慢慢的去消融，就跟中药似的，对吧，你可能吃西药一口吃下去，哎挺好，那当然就管用了，但是扭头你还得常吃，比如说糖尿病啊高血压，但是你真说慢慢调，说养生，你说还是得食疗啊，还是得什么这个传统医学， 这虽然缓慢，但是效果是期待着一个更好的未来的发展， 他就没有说是是药三分毒，那毒就少点， 明白了 是不是 啊、非常感谢申瑞，我觉得今天用了很多例子啊，给大家讲了讲现在大盘可能尤其是创业板是怎么走的，上证50这些大白马蓝筹都是怎么走的啊，跟大家简单说了说，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市场当中耐下心来啊，是吧，对吧，慢慢的跟随大盘的去发展， 对对对， 另外呢我觉得可以多学习一些相关上市公司的一些知识，多积累一些投资的经验，我觉得这对于大家避坑来说是特别好的。刚才有位朋友Mario 说老牛吃嫩草吃一茬割一茬，我觉得一听您就是新手，我觉得您可以多听一听然后再动好吧，那非常感谢申瑞今天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啊，由于时间关系就先挂线了，谢谢，再见， 哎， 再见， 拜拜。 好了，各位，这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一个全部内容了。下面您继续要收听到的是由北京新闻广播为您送出的整点快报。我们这期节目呢，您也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去进行回听或下载。I'm sitting pretty impatient, but I know you gotta put in them hours. I'ma make it harder. I'm sending pick up the picture. I'ma get you fired. I know you're always on that night shift, but I can't stand these nights alone. And I don't need But you gotta go to work, work, work, work, work, work, work. You don't gotta go to work, work, work, work, work, work, work. Let my body do the work, work, work, work, work, work, work. We can work tomorrow, oh, oh, oh. We can work tomorrow, oh, oh, oh. Let's put it into motion. I'ma give you a promotion. I'll make it feel like a vacation. We don't need nobody, I just need your body. Nothing but sheets in between us, ain't no getting off early. I know you're always on that night shift, but I can't stand these nights alone. And I don't need no explanation, cause baby you're the boss at home. You don't gotta go to work, work, work.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晖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百听不厌，历久弥新。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